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com。我系澳门良心嘅周庭希。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警官秘密来讲，同民主党倾啲乜？ 嗱，我哋主要咧觉得系咁重要，要同中央政府见面咧，系因为我哋民主党觉得咧，而家香港咧，即系可以讲系水深火热，系出现好多问题，个社会系严重嘅撕裂。 前日同冯毅见面，民主党除咗卿姐，仲有佢哋四个， 咁系我请嘅。琴日咧食饭咧就系喺呢个和记大厦嘅朝廷。咁我哋喺度咧係訂咗間房。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卿姐就話：六月政改表決之前，梁愛詩就轉達話，馮毅想同佢見面。 我自己身體嚟好啦。 等埋發叔之後，梁愛詩再提呢件事。 其實民主黨個立場咧，從來咧都係支持溝通，但係我就講咧，如果淨係見我一個咧，我係唔同意嘅。我覺得佢應該見下黨內其他嘅人。 咁两个半钟头嘅会面，究竟倾咗啲咩咧？ 都讲咗好多咧，我相信中央都未必好啱听嘅嘢嘅，包括我哋都好强烈咁样批评咗特区政府嘅施政啦，亦都我哋提到中央喺干预香港方面嘅做法系好差嘅。 我劝诫中央政府咧，就千祈唔好成日挂住用中央政府自己嘅北京嘅思考模式，要多啲谂下香港人嘅想法，多啲谂下香港人嘅感受。 而中央嘅言论，卿姐就话唔会引述啦。会上嘅气氛都系普通，咁点解会面之前唔通知传媒同埋其他泛民呢？连欧乐轩都话今次党高层先斩后奏， 系中央政府自己提出，佢唔想话即系搞到咁公开，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接受，因为我哋想去同佢讲嘢，我哋见完面出翻嚟话分俾大家听，大家见面就一定三万年噶啦，你想我哋喺呢个咩大会堂啊，或者喺呢个大球场度见咩？每一次见。就是密室的。 仲话如果公开了的话，今次会面呢不会搞得成。 其实做一个民主派的政党，不是说全面要封杀所有同中央沟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至少最低限度就你不能够先斩后奏。 今次民主党去见冯毅呢，之前立法会是未获得机会的。 不过梁家杰话，如果见完面，中央可以拨乱反正，纠正八三一都是一件好事嚟噶。蔡子强就话啦，北京搞今次嘅会面，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唔排除是想在区选之前营造宽松气氛，避免更多人投票俾泛民。其实港澳办直接同泛民对话极罕见噶，因为以往中央同泛民沟通都是由特区同埋中联办负责。有人就大胆猜测，中央对港府同埋中联办嘅表现唔满意，先安排港澳办官员直接见民主党。 嗱，呢单嘢好多人其实第一个感觉咧都话，听你个废友密室谈判，喂呢、這个党咧真系忙得噶啦， 食错药。 咩话？ 食错药？ 呢句起码收三次啦，系嘛？ 个党自己本身唔食错药嘅。 阿姐食错药。 嗱呢句嘢佢讲啦，呢句嘢唔系我讲。 四人得我一把女声，梗系我讲啦。 其实我想讨论嗰个问题咧，呢段片其实 cap 得唔够圆满，因为点解咧？我听到呢段新闻，其实系 TVB 六点半新闻上下。其实刘慧卿系讲嗰句咧，系令到佢好兴、好兴、好兴，非常之兴嘅。例如是咩咧？ 唔通系大球场开咩？系咪？ 唔系，佢最尾一句咧喺个访问或者喺个Q&A 嗰度咧，佢系讲嗰句：如果有边一个人仲喺度屈民主党同中联办密室谈判嘅话，民主党将会对佢迎头痛击。 系咩？ 我睇报纸见到呢句。 呢句说话真系激到我，真系。我问你，一言以蔽之，呢句说话对住边个讲？ 呢个咧，我相信啊，我个人啫理解咧就系、是。是如果有人在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入面以呢一樣嘢嚟攻擊民主黨嘅話咧，佢就會係 我問你個對象邊個？喂，你講呢句説話好明顯唔係同民建聯講噶嘛？又唔係同工聯講，又唔係同工聯會講啊？ 真係休息落。 咁但係佢 因為你要砸我咯， 但係嗰啲人係會攻擊佢噶嘛？ 个问题系 区议会嘅时候， 我问你一句， 利申啊，我唔系民主党嘅， 我明白， 但系民主党个 friend， 我觉得你一个人， 我哋泛民系啦，我都系友好嘅， 讲唔到嘅， 包括咗当日。 OK， 继续，请你继续，美文， 你知啊， 真系晒谱咯， 你 真系唔啱啊佢， 乜蠢都做啲嘢可，唔好识自自卫咯， 抵死， 抵死，抵死， 阿 Bill 你咪讲埋先啦， 真好火咯，我都真 系，唔系我将近唔记得自己讲咩啦， 唔好实住晒，俾机会佢， 乜即系我民主党， 你民主党你系咩？你系应该讲嘅，你系应该讲， 即系我觉得最蠢最蠢冇政治智慧就系佢见，即系其实我觉得同中央即系有沟通系冇，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但唔可以呢一個時間同埋唔話俾即係中係咪中常委聽咯 ？OK， 但係幫我翻下 Raymond 重要啊嘛，咁你自己內即係 external 嘅 communication 重要，點解你 internal 嘅 communication 唔？ 咁會唔會歐樂軒唔中意你哋啊？ 歐樂軒都有， 佢抹黑你哋啊？ 咩啊？佢幾時啊？ 歐軒咪就話喂呢樣嘢點解你唔同中常委講？ 咪就係咯，就係咯。 坦白講，呢個消息出嚟嘅時候，我都已經喺我哋民法政會司入邊，我第一時間 問當 娜有冇嘢爆。 咪咯， 跟住當娜就話冇，揾第二個。 我真係要睇新聞先。 第二個，跟住問題咧， 諗你打俾人哥，人哥都唔知。 喂，好多人都唔知 㗎，係 好冇面㗎嘛，咁樣係咪先啊？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喎。喂，大佬，即係如果我喺個黨入面都有翻唔上地位， 都 係 啲記者打俾佢先知， 都有唔上一副。 佢就話嚇見咗，咪未見咁啦嘛。 係咪啊？所以呢樣嘢係做得唔好咯。安排上面係的確係好大問題。但本身嚟講，你話佢同即係嗰啲所謂嘅高級，我呢個有高級有限啫。呢個當佢高級先啦，咁樣。咁你話要傾，可以傾嘅。前面個大前提就話你傾啲咩內容，去到後面你係咪可以攞翻出嚟講翻俾我哋知道咯？係咪啊？ 仲要真唔係咩談判喎，唔係傾啲乜嘢。 未去到嗰步啦。 係傾閒偈喎，咁你點解唔講啫？係咪先？我真係好覺得。 阿當娜最聰明呢一次啊！即係佢講咗我。 幫你講咗先。 臨尾個 conclusion 啊，我未講到嗰度。 啊，你講，你講， 你 講。 你講一樣嘢，如果你講到咁嚴重，你話要對其他即係屈民主黨嘅人迎頭痛擊，我真係好想問一下，男人呢一次不忠百字不用係咪啊？即係做戰狼做過一次咧，有啲嘢係要自己承受嘅，即係等於你做嗰個戰狼去偷食嗰一次咧，你老婆次次揾你唔到，佢同你講你咪滾啊！你係 entitled 咗呢個罪名咧，係一世嘅。個問題就係話質疑你。 你而家话 你 冇 望住我， 你而家话民主党， 你唔好望住我，系啱系啦，即系做过战舰嘅人，你永远都自己即系承受过， 真系做过噶， 冇啊。 O K， 点 解讨论会去咗嗰度咧？ 我有再讲呢个多啲喎，讲兄姐啊。 我觉得我哋要尊重我哋嘅嘉宾。 This is law like Jean。 O K， 唔好意思，翻返嚟噶。 即系你即 发生咩事啊？当年 唔系我想讲刘兴喎，其实。 问紧你当年刘兴发生咩事？ 系咯， 系佢同刘伟兴发生咗咩事啊？ 系咯， 即基本上咧，你即系你做过一次错事咧，人哋每一次咧都会讲翻呢一样嘢。即系当然，你话要你嘅伴侣去信得过你咧，你系需要一段时间嘅。即系唔系话永远都用你民主党同共产党密室谈判呢一样嘢要挟你，又或者抹黑你？个问题就系话，你需唔需要从上次嘅事件吸收教训？非常之準確啦。如果你知道呢一樣嘢唔係咁好嘅時候， 佢都係覺得自己好啱咯。 我唔係話你覺得自己啱定錯，我 真係冇受過教訓啊！ 我 OK， 我誤會咗，我誤會咗，我誤會咗。 大家將個音量咧校細少 少。你係可以理直氣壯地覺得自己入中聯盟談判係為香港人好，你覺得自己有呢個權利，你覺得自己有呢個義務，甚至乎你覺得你咁做係啱嘅，我尊重你嘅決定。 我都覺得係啱嘅。 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喺社會上有一大部分人喺度質疑你呢一個罪行嘅時候，而你覺得唔係，你第二次 handle 呢啲 case 會唔會有一個好啲嘅方法去 handle？ 你同唔同你嘅選民交代已經係一個最好嘅佐證啦。你覺得中聯辦唔鍾意你將呢一樣嘢公開講俾其他人聽 ？OK， 我明白。但係問題，你可唔可以巧妙啲處理呢件事？正如頭先阿 Donna 嗰講，呢個唔係一個會嚟嘅。呢次冇嘢，冇 agenda， 冇嘢谈判，食饭吹水。咁我冇嘢可以喺呢一度，喺呢张台上面，喺呢次对话里面出卖香港人。你有冇咁讲过？你冇。仲有一样嘢，你要讲句咁重嘅说话，质疑你系冇错嘅，质疑你系选民嘅责任嚟嘅。 质疑 梁振英可唔可以 话 你？喂，你系咪老屈我收黑金？你系咪老屈我有僭建？你系咪老屈我有小老婆？ 係咪？咁人哋話你，咁你以後唔質疑梁振英咯？質疑係你嘅責任嚟噶嘛？劉慧卿，你啱噶。同樣地，香港選民係咪有理由質疑你民主黨咧？絕對有權利啦。咁咩叫迎頭痛擊？質疑你係要迎頭痛擊，你好惡喎。 咁但係我都係睇呢樣嘢，我持唔係好相同嘅意見啦。即係我覺得佢個説話咧，係主要都係針對翻咧，就係話希即係遲啲喺區議會選舉嘅時候，有人有機會。是用呢样嘢嚟系攻击民主党、啊，我觉得呢个机会大啲。我唔觉得刘慧卿会妄居就话冇人可以质疑我哋。 你谂清楚、啊， 我觉得呢个 佢讲呢句说话，选举系得敌人嘅啫，冇朋友嘅系咪？更加上区选，一系我赢，一系你赢，系冇中间嘅。咁我如果我敌人唔系民建联，呢句说话好明显唔系讲俾民建联听噶啦。咁呢句说话讲俾边个听咧？讲俾公民党啊，讲俾散兵啊，讲俾嗰啲人民力量啊、社民联啊，甚至乎喂，讲俾边一个同民主党对选，佢就可以讲呢一样嘢噶啦。质疑下都得啩，讲下都得啩。你系咪可以轻轻带过话俾人听？喂，嗰次其实唔系一个谈判，更加唔系一个正式嘅会面。我亦都冇民主党所谓列席。OK， 嗰个只系一个意见交流， 朝廷饮餐茶啫。 嗰个只系朝廷饮餐茶啫，系咪啊？同埋就系话，你真系要话俾人听啲真， 但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民主党佢呢个可以话系有个原罪咧，无论佢点样讲都好啦、嗯，其实咧都一定会系俾人哋话噶啦。某程度上面嚟讲，你都可以话，其实咁多个泛民政党入边。佢真係最適合做呢樣嘢咯，還掂佢都已經嘅形象係咁啦。你要揾第二個就出嚟， 你已經入咗咯，冇人揾第二個再入過。 某個程度上都係種犧牲嚟嘅，大佬，你估真係慘啊，係咪先啊 ？Chris 嘅講法啱啦。喂，你如果呢件事要揾人做，起碼都要揾個入過一半或者入咗嘅朋友做啦。咁你冇理由揾個未入過嘅人做啊嘛？ 其他仲可以保持一個純潔嘅處子之身， 係咪先啊？ 啱曬，嗰棵菊花仲好完整嘅， 完整嘅， 係 啦， 米字， 係 啦。多娜點啊？多娜請教 即係如果阿姐真係之前同你講，我入去問我去朝去見中聯辦，咁你哋會唔會 say yes 先？即係有咩普遍嘅事？ 佢覺得無可無不可嘅。你睇下黃之峰嘅講法。你民主派入面嘅光谱系总要有啲人，我系根本彻底反共嘅，又或者有啲人我根本系觉得要倾嘅，又或者 at least 我要俾中央知道我究竟谂紧啲乜嘢。而家嘅大局大家睇到系港澳工委同中联办嘅喺度斗法啦嘛，学阿 B 哥话斋，而家系一个港澳工委嘅高层同民主党嘅人可能意见交流，总要有人做呢个工作噶。即系我非常之系咪 proud of， 又或者我。支持嘅政党，我投过票嘅政党，佢系唔会做呢个角色。但系我同意泛民嘅光谱有人做呢个角色系不足为奇嘅。 咁所以错就系错在佢系冇话俾即系大家听，即系中 你觉得咧？ 听啫。 我其实我觉得沟通就 OK 嘅，同埋我都几支持沟通嗰边嘅。但系头先你哋讲话佢有冇同？即系公众党咁呢个就真系，我觉得系。 仲有冇同中委交代？ 唔系好聪明咯。 佢有冇同中委交代咧？ 聪明都系蠢咯。 同埋我谂唔到点解嗰个原因喺边啊？即系同自己中委都唔交代。 因为佢就话如果讲咗咧，就会窝火噶啦。 系。 咁咯，即系所以佢应承。 中委讲都窝火，点解？自己人嚟噶。 唔系，因为 即系自己唔信得过啲中委啊。 Exactly。 咁咪有问题咯，民主 党。咁唔该，咁呢个问题唔关我事，我唔系党员，大哥。 系啦。 呢个等啲党员问啊嘛，系嘛？欧谦咪出声咯。 佢哋就话中常委讲完之后。好快就 散咗出嚟， 散出嚟噶咯。 咁所以点解何不你唔早一个礼拜话俾人听？其实民主党咧将会同一个中联办嘅朋友，喂有啲意见交流，嗰、那个唔系一个会嚟嘅。 嗱，佢啲 internal 咧，其实应该真系有呢个沟通。 系啊， 呢个好明显系有问题。 唔系啊，佢直情系要先过你同中委讲啊。 系， 即系好似上次何俊仁话辞职公投嗰单嘢，我直情系要开咗记者招待会，我先同中委讲都得啊。个问题就系选你嘅选民知啊嘛，香港人知啊嘛。我對呢一樣嘢有咗個 concept， 即是大家一樣知咯，應該 你係唔可以兩邊都唔講而你做咗噶嘛，係 咯。 咁而問題 OK， 當你做咗啦，喂老婆，我嗰晚冇去滾，我只係無啦咕咕熄咗個電話三個鐘，我係話俾你聽，唔係啊，我係同朋友開會啫嘛。咁嗰度收唔到電話，電話咪收唔到咯。 原來呢件事 係啊，原來係呢件事。喂，嗰、那個係你到老婆話俾你聽，點解我頭先三個鐘揾你唔到啊？咁你。咁佢信唔信你咧？ 喂，我想转个话题得唔得？ 唔系，所以我唔系 时间嘅关系啊。如果唔系咧，我哋今日 唔系，所以我觉得杰哥好聪明啊。之前譬如佢同 C Y 开会，咁咪讲，佢咪讲咗 讲晒先。 我一唔该就系去开会咁。 系啦，我哪怕你系嗰朝上昼讲， 如果你唔 之前一日讲， 见你咯。 Exactly， 有问题啊？ 咁咪即系中联办 trap 民主党啊？ 咁佢 check 到有啲人嘅啫，吓真系老实讲 check 到佢嘅 damage 都有限啫。佢 唔好讲呢个啦， 即系呢啲系抵有死啊！如果 能 够 check 到， 上嚟讲咩嘅？讲海讲分 系啊！头 先 你话先， 你 又话讲两句，你讲十五分钟 嗰啲啊嘛，先系嘛？ 唔系， 讲佢啲自难嗰啲， 佢咩三分钟咪讲咗啦？就 今日少伦上嚟嘅目的咧，其实系讲尖东海旁嘅。你自己 summarize 一下，你自己讲你嘅睇法出嚟先。 哦，其实咁嘅就尖沙咀海滨个优化计划啦。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就啱啱就过咗呢个城规会，就改变用途，有啲商业嘅嘢加咗，商业元素加咗落去啦。咁其实佢 而家起紧嗰个地盘有冇关系嘅？ 起紧地盘就冇关嘅， okay. 起个地盘就系新世界即系自己嘅，系啦。咁本身而家就好，公众都好将个焦点放咗喺城规会，就话佢咁你批啲咁嘅嘢咁样，咁一嚟啦。第二就係、是，咁第二就係話，咦，咁你究竟阿劉光華嗰邊又走出嚟啦，就誒、欸，我哋又俾咗新世界嗰邊合作喎、哦，咁樣，其實兩件事嚟嘅、 嗯， 因為城規就批個用途嘅啫，咁、我地就唔係佢噶嘛，我純粹話呢件事究竟 應該要改用途咧， 因為唔改嘅話就做唔到佢想要嘅商業用途，咁就必須要改，咁所以佢冇嘢嘅，佢睇翻個計劃覺得係好定唔好，即係有冇啲視覺嘅一啲 obstruction 啊，有冇一啲對市民好唔好？ 但係邊個決定呢個計劃可以向前，即係可以 開會？ 係啦， 綠燈佢咧。 嗱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關卡嚟嘅啫。 諮詢過。 咁至於邊一個將呢個計劃交咗俾新世界咧，嗰、那個咧就係、是、康文署。 即系管公 园 嗰、 那个， 即 系 康文署自己去邀请呢个新世界去 bid 呢样嘢定系点？ 康文署嘅舅公就系话咧，新世界自己提出嘅、 嗯， 就我希望我、okay. 我帮手做呢样嘢，就活化佢，咁、然后咧就令到佢好好啦，咁样就大家合作啦，咁样。咁康文署话好啊，咁你就阿刘光华嘅 person 就顺理成章啦、啊，系咪啊？你做开啦，而家咁既然你做开，咪俾埋你做咯，咁。 因为现场某啲地段咧，本身系新世界管理紧噶啦，咁所以个顺理成章就因为就系、是。因为新嘅地段都喺你管理地段嘅附近，咁所以顺理成章就你管埋佢啦，即系咁解。 咁但系我自己当然系觉得呢个讲法系非常之荒谬噶啦。 嗯， 喺边度咧？ 好，喺边度咧？ 一嚟就系佢而家管紧嘅嗰个地段咧、就比起新发展出嚟嗰个大地段咧，系不成比例嘅，系啊，差好多倍嘅。咁冇理由我俾单细生意做开，细做得几好、啊。呢个大茶饭俾埋做即。好似聽落都唔好合理啊！ 大家，我就俾本錢，天狗翅你煮埋。 做開個雪糕檔嘅嗰啲車仔嘅，跟住我就不如俾個商場你打理啦， 似係咁啊， 係啦。 咁呢個唔合理啊，同埋就算 OK， 你真係好信任得佢，又或者嗰單嘢真係個 size 相同嘅，係咪等於你就唔需要招標，或者唔需要經過一個採購程序咧？咁好明顯就我理解就唔係啦，因為就算你用政府嘅一般嘅採購方式又好。又或者用一種公司聯營嘅手法又好，咁有指引噶嘛？指引就係話你都必須要公平、公正、公開，確保到呢樣嘢係最符合呢個效益同埋最符合到公眾利益嘅情況之下，大前提之下先可以去報銷嘅。但而家冇喎，完全冇睇唔到呢個咁。 阿兆倫只係講緊點解係新世界管理嗰 part 咋嚇？ 係冇錯冇錯。咁同埋最有啲個。都比較荒謬嘅講法就係咧，康文署竟然話：，而家嗰啲合作條款咧都未知嘅咁樣，咁即係喺未知道有任何細節嘅情況下，都批咗咯。 點解會咁講？ 即係你去買部電話，佢唔買俾個電話裏邊有啲乜嘢嘅，你要買噶啦，已經我哋已經買部 簽咗約噶啦， 係啊。呢部係蘋果，唔知噶，唔知係咪噶，裏邊有咩唔知噶，總之 你 買先。 總之簽咗約同我買電話啦。 咁荒謬 咁似騙案嗰啲嘅， 系啦。咁呢個就覺得好似真係有違嗰、那個唔真啲公正，有違呢個廉潔，因為大家都唔知道背後有啲咩交易。 嗯， 係啊。咁 即係冇透明度，基本上係 絕對 係 冇啦。咁同埋資訊亦都欠奉啦，所以佢所以做樣做咗啲區議會啊，咁海濱管理委員會啊，咁少有少少嘅。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喺嗰個設計上同埋嗰個即係而家嗰個設計或者嗰個規劃上。但至於嗰、那個經營權上，佢係完全冇做過任何諮詢啊！都冇問過其他發展商，大家有冇興趣？因為其實咧，所有就算呢個公司聯營嘅計劃都好，最大的目的就係令到嗰樣嘢咧係市民得益嘅，同埋令到嗰、那個有喺競爭之下得到最好嘅一個方案啊嘛。但係如果冇競爭啦，咁公司聯營嚟做乜咧？我就諗唔到啦。同埋政府使咗好多錢啦，就有個自己有個 unit 嘅叫 efficiency unit。咁佢有個就寫一本指引嘅。做過呢個澳洲、英國一啲嘅 benchmarking， 即係做一啲 case study， 得到個結果係話，好多建議俾佢啊，邊啲好，邊啲唔好。做公司聯營嘅時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寫一本書，百幾頁嘅，完全唔跟。咁你寫咁多錢嚟做乜咧？ 係啊，同埋佢講到一個我覺得好緊要、好緊要，就嗰本書有一點咧，一定要 mention 就係話公司聯營佢有可以成功，可以失敗，而失敗嘅其中一個佢 mention 切忌嘅咧就係咧，如果你想 不標， 唔係唔係啊，冇錯啦，就係、是、唔招標或者唔俾公眾參與，公眾冇 support 咧，你就注定失敗噶啦。写到明喺咁书仔度，但政府都仍然系咁样样，我就觉得好奇妙啊！呢 奇妙，不嬲都系 正常嘅喎，呢个做法系咯。 咁阿Donna，你系咪知道已经有两班唔同嘅人 JR 紧呢？ 我唔知，我就知道哦，何俊仁啫嘛。 今日好似有大舅都会做啊。 嗯， 又做？ 又做。 咁我 何俊仁上次咪已经咩啊 ？Land Watch 嗰啲啦，唔知乜鬼系咪啊？ 系咪唔系啊？即系佢个人名义做啊？ 唔知喎、啊，我真係冇睇新聞，但我知道佢上禮拜入咗咯。 係係，不過有一點我都想講少少就係、是，其實我唔係反對公司聯營，係其實公司即係個叫做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呢樣嘢咧，我覺得本身個理念係好好嘅， 嗯， 因為大家成日咧鬧政府，呢樣嘢你啲官僚主義啦，有咩程序又複雜啦咁樣，咁其實公司聯營呢樣嘢就 exactly 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咁譬如你話海濱呢個情況咧，就最簡單啦。如果你俾康文署做，佢要跟埋啲乜嘢遊樂場條例啊咁樣嘅物體，咁第時咧，大家個海濱就變咗好似你嗰啲咁嘅康文署公園咁啦。咁又可能又唔俾你跑都可能禁止你跑啊，又唔俾草啲又唔俾你踩上去，完全有好多呢啲咁嘅無無聊聊嘅規矩。咁、你想唔想個海濱係咁？我起碼我自己唔想啦。咁我 但係你問我，我又覺得呢樣嘢。本身就係康文署有問題，唔應該係以呢個公司型聯營嚟解決 嘅。冇錯，咁你要解決康文署嘅問題就要比較啦，即係你要政府 demo 署俾我睇，我要解決我呢個問題，我改例改成，我要幾多 cost， 我要幾多時間，同我而家直接同公司聯營邊樣好啲？佢呢個係就係公司聯營嘅首要考慮。 不過我公司聯營嘅話咧，可能咧係會彈性靈活好多。咁但係康文即係你正話講嘅嘢，因為好 get 到我咧，就係我覺得康文署本身嗰啲 regulation 咧，即係自己啲附例嗰啲嘢咧，其實好多嘢咧，根本上佢係點樣喺行政上面去執行，係好大問題。其實嗰啲可能唔一定係去到。 咁呢個係一個公司聯營其中一個例子啫、公園一個例子啦。咁、其他好多，譬如啲 infrastructure 啊，譬如大家坐低隧道啊啲成、其實以前都係用公司聯營嘅一個形式嚟做。 係、 不過有好有唔好啦。有啲人就話可能西隧啊嗰啲做得未必咁好。咁、但係概念本身係好嘅，而點樣執行先至係令到嗰樣嘢對市民有冇益嗰個重點咯。 咁但係頭先講咗咁耐都係第二 part 嗰樣嘢啫，即係就係點解係新世界管嗰樣嘢？學頭先話齋，喂，嗰樣嘢係咩決定話？食環唔係 康文署， 康文署管住， 係地主係佢嚟。 解城規會係決定嗰度要發展更加多嘅商業用地先係，即係最波瀾我嘅一件事咯。即係嗱，老老實實，你發展一個新嘅旅遊區，佢有好多配套嘅，有冇地方停車啊？有冇地方食嘢啊？有冇地方休息啊？有冇一啲商業元素可以令嗰個地方有更加多嘅資源去發展嘅？喂，呢幾樣嘢係冇得少嘅。個問題就係我一問你一句，尖東海旁係咪一個冇曬呢啲元素、冇曬呢啲 infrastructure 嘅地方呢？唔 Q 系，你行到尽头喺尖沙咀码头嗰边，成大个海港城、哦。喂，咩叫尖东海旁啊？尖东海旁一条天桥过去嗰边，喂，新咩咩半岛中心啊？尖东嗰边已经有好多食肆咯，好多商场噶咯。嗰度更加少不免嘅就系话有停车场，有地方落人，系嘛？有地方休息，有地方休憩。点解一个咁少嘅地方，你都要攞嚟开埋 coffee shop？ 点解咁少嘅地方？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好啱啊，因为我听个电台有个唔知咩嘉宾喺度讲啊，香港咧就好似唔系好够呢啲旅游地标咁啊，诸如此类，所以今次咧整一个出嚟又整多个地标。我想喂，本身尖东海旁就系个地标啦，细个你话去倾偈，咪嗰边倾偈咯，本身已经系个地方，系个空间嚟。 每一次失恋 过 嚟喺度扮忧郁饮啤酒啊！ 即系我冇乜试过呢样嘢，唔好意思。咁咧公共嘅。公共嘅空間啊，唔一定要一定有呢啲咁多商業元素噶嘛，係嘛？ 我同意，即係大家有唔同睇法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有商業就唔等於係一個罪嘅。 我明啊， 同埋視乎有第一有幾多， 係啦，係幾多嘅嘢。 譬如你話失戀飲啤酒，可能有個 corner 即係冇乜啲商業嘢，你即係失戀去埋飲啤酒 OK。 我明啊， 係。或者就算唔係匿埋一角嘅，有可能有啲賣啤酒地方靜少少嘅， 係啦。 咁呢都係商業嘢嚟嘅， 都可以理解冇錯。 反而調翻轉， 可能個品味係一個問題。 你冇曬商業嘢咧。个地方就其实冇人用嘅， 啱啦。 其实而家近翻去红磡嗰边咧，的确系呢个原因而比较静啲。咁至于你话、我真系好中意静啲嘅，咁就真系大家意见唔同啦。咁、但如果真系想个地方系一个比较全面啲嘅一个 休憩用途嘅地方。咁的确商业呢又唔系一个必然你需要拎走先可以做休憩。 啱啊，所以我第一句已经讲，喂，嗰样嘢系要平衡㗎嘛。 系冇错。 个问题就话大家都唔知呢一点平衡嘅边。所以你要问市民，所以你就要拎上台。 冇错。 你就要公开同市民讲你处理解一件咁嘅事，唔该你递交你嘅计划书，或者你话俾政府听咩意见，呢个先系重点啊嘛。 我问咗好沉， 同埋可能同一个商业嘅 问题得唔得？其实世界会做咩噶嗰度？ 系啦，呢个我嘅有啲关系，我问埋上面一齐答，就系话咧，譬如因为 好似我代表政府咁而家都 系商业嘅元素，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玩法做法，大家可能嘅倾向或者喜好都唔同噶嘛。咁点解一定要问佢咧？佢要做啲乜咧？ 你做啲咩咧？ 你讲新世界系嘛？ 系啊， 即系佢将个海滨 佢嘅 proposal 系点？佢简单嚟讲就系 片起晒。 少良今日做新世界代表嘅， 啊，绝对唔系啊！你新咗 片起晒嗰啲手掌啫，会 唔系嗰度都会继续有啲星光大道啊手掌。佢一路咧，你知星光大道只系近翻太空馆啊艺术 近东急啊， 系啦， 以前近东急嗰边， 咁依家就会将成个区域咧去 extend 到翻去近红磡嗰边，即系尖东嗰边。咁所以頭先講咪個 近紅磡體育館下邊 站， 係啦，冇錯， 紅磡體育館下邊直頭係 啦，或者叫做紅磡貨場啦，咁 係啦，所以以前世界商場嗰邊 好 多 個位， 好 多旅遊巴停， 係啦，冇錯。 等於尖東嘅咩第二個中心啊，對面 唔係嗰度啦， 消防處對面咧， 冇冇過馬路嘅 尖東啊， 尖東其實第二個中心對面。就仲有好多海旁嘅地方，所以大家都唔知啊，因為嗰度比較靜啊，因為冇冇完全我哋要冇 activity。 我知嘅，所以我知嘅。 飲啤酒， 係 Raymon 就飲啤酒。 有個 橋底啊， 係啊，橋底 交嗰個 office 噶嘛， 係咪？而家有，因為起緊沙中線，係啊，咁嗰度咯，咁會有啲都係啲餐飲啊咁啊成嘅地方。 其實對面好多啦 ，McDonald's 嗰。 但我自己意見啦，就覺得過條馬路咧，的確係 好多 係唔同咗嘅，同埋你 Queen Cross 個。一條咁闊嘅路嘅時候，你感覺就已經係第二個區。 嗯、 我覺得的確喺翻嗰邊有啲輕盈少少嘅一啲茶座啊， 即係澳洲黃金海岸 係啦， 快餐車 係啦，即係覺得嗰啲特別討厭噶嘛，都可能就你整得好嘅，咁都係可以接受嘅。 但係啱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個我自己就覺得個重點咧，所以頭先講咁多，重點係邊？究竟你公唔公道啊？成樣嘢， 嗯， 先可以令到嗰個質素啊，各方面係即係符合到市民嘅利益咯。 嗯、 即係新世界 proposal 咧，係有新增嘅八萬尺商業用地，嗯、即係基本上係包括。嗰度嘅地方本身已經大啦，同埋係唔止一層噶嘛。 你諗做咩啫？新世界 都係啲餐飲， 就係餐飲業咯， 即 係 起一辣。 基本上嗰度係有個 gallery， 即 係 好似外國 同埋啲餐飲地方 咁樣起咗啲細細間、細細間、細細間咁。 係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喺嗰度要起多層嘅商業中心， 哦冇咯， 又或者有兩三層嘅 coffee shop， 喂，對於原本租咗埋即係照尖東海旁入面馬路第二邊嘅商鋪係咪好唔係咪好唔公平啦？ 如果唔係你整得好嘅話，有機會帶動翻嗰邊都唔定嘅。 同埋其實都唔係好高啊！嗱，老實講，雖然佢八萬尺好似好多咁，但其實因為佢長啊嘛，咁其實咧最高啲都係兩三層咁樣。 有兩三層， 即係唔會遮到。 只不過咧嗰日咧啲新聞重點就喺度講緊就係話，喂，我喺嗰度租間餐廳，而家有五年死約，你話俾我聽，而家出邊起到兩三層，我原本有無敵海景，而家我就無敵樓景。 租樓賣樓包咁樣。 仲要啊啱啊！香港政府咪就係咁咯，佢就話俾你聽，今日買咗個樓，聽日就會望住人哋攞油。 我買翻咁就填海咪就。 啊，一就係望住人哋攞油咯，聽朝。 咪咯， 你覺得咁公公平啫嘛？ 好似外國啲洋碼頭咁啫嘛。 唔係，我就係話呢件事，如果大家覺得唔公平嘅，咁你政府城規會係咪好應該要諮詢？係咪？ 城規咯。 城規有諮詢。 呢個係第一部分，係第二部分啊， 係冇錯， 民主嗰部分啊。而家係第一部分，城規會點解嗰度要第一要發展？ 改變個 land use 啫嘛。 咁点解系八万尺，唔系七万尺，唔系六万尺，唔系四万尺？ 仲有冇得 嘈噶？而家咪 JR 咯，所以就 系个城规会决定都可以 appeal 嘅。咁但系系即系嗰个就系已经有一个步骤，即系嗰部分咧，城规部分就有咨询嘅，有公，但系就收到九成几都系反对啦。 系 咁又好少系支持嘅。 系啦， 咁佢就 都去嘛， 都去嘛，因为其实就 咨询嚟做乜鬼？ 市民嘅咨询就系其中一个参考嘅因素嚟嘅，咁就其他好多因素去。 系咯，咁样就吓、今日多谢阿少伦啦。其实我真系觉得咧，四个人倾系开心过三个人噶， 系咩？ 系咯， 五个咧，五个会好啲啊？ 唔知啊。咁我可唔可以下个礼拜 mark 咗你先啊？ 下礼拜我谂一谂啊。 你谂 下啲时间先。 好识应噶，你真系系嘛？ 仲有啲树啊，剩都未讲喎。 仲有树啊，剩都未讲喎。 嗰啲系同德又未讲， 同德本身 就你霸住，仲喺度话人。 其实唔 系讲咩刘慧卿咩？ 系。 同德都係幾 OK 嘅，同德要 講 可以討論下嘅同德， 係咯， 值得討論。因為我覺得呢個咧就唔係一個一面倒嘅話題嚟嘅， 系啊，都 keep 定唔 keep？ 冇错，系啊，都可以大家俾下。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我想睇下，即系我喺外国咧，成日见到嗰啲咧新旧系可以融合噶嘛。 系啊系啊， 有时啲大厦咧出边咧佢。佢將啲舊完全保留曬，入邊啊重新啊新曬。 好彩喺澳洲咧， 澳洲係 好多地方，好多地方， 澳洲都呢樣嘢嘅。 我覺得呢樣效果 OK 啊。有冇啲譬如話啲例子可以攞翻出嚟講下，就係嗰啲成功同埋失敗嘅例子 都可以。 有冇啲喺香港 你得嘅？下禮拜一啦， 係 啦，下禮拜一啦，好。 咁我喺屋企聽你節目啦， 時間係咁多先。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